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7章大脚板回来了第87集 地下教室里轰响着斯莱特林们的笑声斯内普的薄嘴唇也扭动着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令哈利大为恼火的是斯内普居然大声念起了那篇文章 哈利波特的秘密伤心史天哪天哪波特你又犯了什么毛病他或许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 哈利觉得脸在发烧斯内普每念完一句都停顿一下让斯莱特林们笑个够这篇文章经斯内普的嘴一念效果更糟糕十倍 对哈利波特存有良好愿望的人们希望下次他再奉献真情时一定要挑选一个更有价值的候选人哼，多么动人呢、啊、 斯内普讥讽地说一边在斯莱特林们的阵阵狂笑声中把杂志卷了起来 我认为最好把你们三个分开这样你们就能集中思想配置药剂而不是光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风流韵事了韦斯莱你坐在这里不动格兰杰小姐你上那儿去坐在帕金森小姐旁边波特到我讲台前的那张桌子去好了快行动吧 哈利气得要命把配料和书包扔进干锅然后端着干锅走向教室前面的那张空桌子斯内普也跟了过去坐在讲台边注视着哈利把干锅里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哈利打定主意不去看斯内普开始捣他的圣甲虫幻想着每只甲虫都长着一张斯内普的脸 你成了媒体关注的中心这似乎使你本来就不小的脑袋更加膨胀了波特 班上其他同学都安静下来后斯内普轻声说道哈利没有回答他知道斯内普是想挑逗他激怒他斯内普以前就这么做过不用说他是想找借口赶在下课前扣掉格兰芬多50分 你大概想当然地以为整个魔法界都在为你惊叹 斯内普继续说道声音很轻其他同学都听不见哈利只管捣他的圣甲虫尽管他们已被碾成细细的粉末 但是我才不关心你的照片在报纸上出现多少次呢在我眼里波特你不过是一个讨厌的小男孩但你却觉得自己可以无视所有的规章制度 哈利把甲虫粉末倒进干锅开始切割姜根他气得双手微微发抖但始终低垂着眼睛好像根本听不见斯内普对他说的话 因此我要给你一个善意的警告波特 斯内普用更轻柔也更阴险的声音说 尽管你小有名气如果我再发现你闯进我的办公室 我从来没有靠近过你的办公室 哈利气愤地说把刚才的装聋作哑抛到了一边 别对我撒谎 斯内普压低声音说那双深不可测的黑眼睛狠狠地瞪着哈利的眼睛 非洲树蛇皮塞囊草这两样都是我的私人储藏品我知道是谁偷的 哈利毫不示弱地瞪着斯内普坚决不眨眼睛也不显出心虚的样子说实话他并没有从斯内普那里偷这两样东西赫敏二年级的时候拿了非洲树蛇皮他们需要用它配置复方汤剂当时斯内普怀疑到了哈利但一直没有证据那塞囊草呢不用说是多比偷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哈利冷冷地撒谎道 有人闯进我办公室的那天夜里你不在自己的床上 斯内普嘶嘶地说 这瞒不过我波特 不错。风野和穆迪大概也加入了你的追星俱乐部，但我再也不会容忍你的行为了。如果你再半夜三更溜进我的办公室，波特，你就等着瞧吧。 好吧， 哈利冷静地说，又低头切他的姜根。 我会记住这一点的，以免我什么时候心血来潮想去那儿。 斯内普的眼睛闪了闪，他把一只手伸进黑袍子里面，一时间哈利以为斯内普要抽出魔杖给他念咒。接着他看见斯内普掏出了一个小小的水晶瓶，里面是一种清澈透明的药剂。哈利仔细地望着。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波特？ 斯内普说，那双眼睛里又闪着恶意的光芒。 不知道， 哈利说，这次他说的完全是实话。 这是吐真剂，一种教你说实话的药剂，效果奇强，只要三滴就能使你透露出内心深处的秘密，让全体同学洗耳恭听。 斯内普恶狠狠地说， 当然对这种药剂的使用魔法部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加以控制，但是你必须格外留神，不然我就会失手。 他微微摇晃着水晶瓶， 倒在你晚餐的南瓜汁里，然后伯特，然后我们就会弄清你究竟去没去过我的办公室。 哈利没有说话，他又一次转向他的姜根，拿起小刀开始把它们切成碎片。他十分厌恶斯内普谈到的那种吐真剂，而且认为斯内普很有可能偷偷给他撒上几滴。他不知道如果斯内普真的这么做了，自己嘴里会吐露些什么。一想到这一点，他就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他不仅会使许多人陷入麻烦，首先是赫敏和多比，更要命的是他心里还藏着许多其他秘密呢。比如他一直在跟小天狼星保持联系，还有他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翻江倒海，他对秋的感情。他把姜根也倒进了干锅，一边暗想不知是否应该学学穆迪的样子，也在屁股后面挂一个酒瓶，从此只喝那里面的东西。这时教室外有人敲门。 进来， 斯内普用他惯常的声音说。门开了，全班同学都扭头看去，卡卡洛夫教授走了进来，大家望着他走向斯内普的讲台。他用手指卷着他的山羊胡须，显得焦躁不安。 我们需要谈谈。 卡卡洛夫刚走到斯内普身边就唐突地说，他似乎打定主意不让任何人听见他说的话，所以嘴唇几乎没有动，就好像他是一个很蹩脚的腹语专家。哈利眼睛盯着姜根，侧耳细听。 我下课以后再跟你谈，卡卡洛夫。 斯内普小声说，但卡卡洛夫打断了他。 我想现在就谈，趁你还没办法溜走西弗勒斯，你一直在躲着我。 下课再说。 斯内普严厉地说。哈利假装举起一只量杯，看倒出来的球鱼胆汁是不是够了，一边偷偷用眼角扫了那两人一眼。卡卡洛夫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斯内普显得很生气。在那两节课剩下来的时间里，卡卡洛夫一直在斯内普的讲台后面徘徊，他似乎决意不让斯内普下课后溜走。哈利很想听听卡卡洛夫要说什么，便故意在还有两分钟就打下课铃的时候把装球鱼胆汁的瓶子打翻了。这样当其他同学都闹哄哄地朝门口走去时，他就有借口蹲在干锅后面用抹布擦地了。 什么事这么紧急？ 他听见斯内普压低声音问卡卡洛夫。 你看， 卡卡洛夫说。哈利从干锅边缘偷偷望去，看见卡卡洛夫撩起长袍的左边袖子给斯内普看他小臂上的什么东西。 怎么样， 卡卡洛夫说，仍然很费劲地不让自己的嘴唇移动。 看见了吗？从来没有这样明显，自走，快藏起来。 斯内普恶狠狠地说，那双黑眼睛扫视着教室。 可是你一定注意到了， 卡卡洛夫语气焦虑地说。 我们以后再谈，卡卡洛夫。 斯内普厉声说， 波特，你在干什么？ 把我撒的球浴胆汁擦干净，教授。 哈利假装无辜地说，一边直起身子，举起手里的湿抹布给斯内普看。卡卡洛夫转了个身，大步走出了教室，他看上去既担忧又恼火。哈利不想单独和怒气冲天的斯内普待在一起，便赶紧把书本和配料扔进书包，飞快地走了出去。他要把刚才看见的事情告诉罗恩和赫敏。第二天中午，他们离开城堡时，看见微弱的银白色太阳照耀着场地，天气是一年来最暖和的。当他们到达霍格莫德村时，三个人都把斗篷脱了下来搭在肩膀上。小天狼星叫他们带的食物就放在哈利的书包里，他们从午饭桌上偷了十来个鸡腿、一个长面包，还有一瓶南瓜汁。他们走进风雅派巫师服装店给多比买礼物，他们把能够找到的最鲜艳、最夸张的袜子都挑选出来，有一双上面是闪耀的金星银星，还有一双一旦太臭就会大声尖叫。他们挑来挑去，觉得非常开心。1:30的时候，他们沿着马路经过德维斯班斯，朝村外走去。